黑石牢。

早买了十匹腰山战车，到如今日寇来烧杀掠抢，七年前你爹爹卖不 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 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啊，

小送进包装做前途 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夜盘晚夜盘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